第59集，赵斌笑得大声了起来，忍不住耍流氓问他：“ 帮我做什么都高兴。” 罗明瑶快速接上话：“ 都高兴。” 赵斌放低了声音：“ 做什么都愿意。” 罗明瑶嗯嗯地说：“ 都愿意。” 赵斌声音里带着点诱惑：“ 那帮我可以吗？” 那边没了动静，赵斌几乎可以想象到罗明瑶脸通红，要生气又不敢生气的样子，嘴角弯了上去。然而半晌听不到动静，赵斌又有点担心，正清了清嗓子想安慰他一句，就听见罗明瑶很小声地说：“ 好的，老师。” 赵斌只觉得胸口暖暖的，胀满的，他想现在就拥抱他，亲吻他。赵斌抬起手来捂住自己的脸，他感到满载的思念要涌出自己的眼眶。“ 瑶瑶。” 赵斌轻轻地叹息：“ 你真好，你太好了。” 罗明瑶声音也很轻：“ 赵老师，你才是真好。” 他想了想，又像是害羞了，转了话题说：“ 那好了，赵老师，虽然是二等奖，但也是很厉害的，恭喜你。” 赵斌嗯了一声：“ 二等奖，分数第二名，第一名讲的确实好，不过我也没有遗憾。我最初的设想就是想带动一个氛围，我们能够帮助藏区的并不多，我们现有的很多医学知识技术都是依赖更先进的医学设备还有检查，但是在这里检验检查一切都跟不上，而且疾病谱也不完全相同，有一些疾病的经验我们甚至不如他们。与其教他们这个病那个病，不如一起带动学习，在总结病例查资料做演讲汇报的过程中分享经验。” 他顿了顿又说：“ 我有很多的想法都不一样了，这几年发生过很多事情，我甚至迷茫过自己学医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我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是为了病人好，我好像尽了全力却又什么都做不到，我其实战胜不了什么，我甚至背了一身骂名。现在我又突然有些明白过来，我以前看病人，我只是冷静地站在旁观者的位置，治病救人工作而已，我高高在上，仿佛自己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。现在我看病人，我就站在他身边，我也只是个医生，兢兢业业，没有任何光环，就只是一个陪在病人身边的普通人。我们和病人不过是一起跟疾病战斗的同伴，我也并不比病人更厉害。在死亡面前，我们一样毫无还手之力。瑶瑶，你听过那句话吗？” 罗明瑶的声音很轻，似乎怕打断他此时的思绪。“ 哪句话？” To cure sometimes, to relieve often, to comfort always。 赵斌缓缓地念着，他的英语并不标准，他只是尽力想要说清楚。“ 这句话知道吗？”“ 知道，这是美国的一位医生的墓志铭，有时治愈，时常帮助，总是安慰。” 他老老实实地背诵翻译文字。“ 对，我能救多少人？面对疾病，更多的是无奈，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。我做的最多的是帮助和安慰，他们最需要的也是帮助和安慰。我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们一起面对疾病，面对死亡。” 九月底，罗明瑶照常跟着导师上门诊。暑假开始，罗明瑶就进入研究生第二年的学习，而伴随他的研二开始，师兄宋成刚、师姐王楠楠毕业离开，另外一个师姐今年研三，加紧写论文去了，还有一个新来的师妹不熟悉系统，上门诊的重任基本就在她肩上了。和以前做点打杂的事不同，所谓重任就是要帮助老板写电子病历和开药。 C 大门诊人流量很大，每个老师一下午接诊病人数量最少也是30个，要做到每一个不至于花费太多时间，操作电脑的人压力很大，既要很快地归纳主诉和现病史，还 还要熟悉各种疾病准确诊断以及治疗需要的常用药物，还有电脑操作也要非常给力，至少打字速度必须要快。罗明瑶平时看师兄师姐做得流畅，轮到自己上，一开始还是不免手忙脚乱，到现在上门诊两个多月，他才可以说熟练了。 叫下一个吧。 周鸿斌老师看完一个病人提醒他，罗明瑶点了下一个，又转头赶紧给上一个病人把处方打出来，还不忘耐心地交代一下用药的注意事项，提醒人复诊时间。那边周鸿斌老师已经开始问病人了， 你是来看什么问题的？ 周鸿斌老师说话温温和和的，他一边问一边上下看病人。病人是坐在轮椅上被家里人推进来的，九月天气还没有凉快下来，诊室里其他人都穿的短袖吹着空调，病人却裹得严严实实，上身穿的是棉衣，腿上还搭着一条毛毯。他非常疲乏地歪在轮椅上，脸上表情淡漠，空调的风吹过来，他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。 你这样不热吗？ 我这样进来吹着你们的空调，我还冷呢。 病人有气无力地说， 三伏天别人都吹空调，我必须裹着，都说我有病，查来查去又找不到原因，我只好来这里大医院看了。要是你们都看不出来病，我觉得我真的是死了算了。 周鸿斌安慰他， 你别着急啊，我们先来问问你这个病的情况，这么怕冷有多久了？ 病人叹了口气， 有半年多了。 说完这几句就没了力气一样，挥挥手耷拉着脑袋坐在轮椅上。她丈夫就接着说， 医生，我来帮他说吧，我们是怎么发现不对的呢？三月里我们都把羽绒服脱了，他就总觉得还冷，脱不得。到了四月间呢，他还是觉得脱了羽绒服就冷，我说不对劲儿，就去医院看看。我们乡下医生又说体质问题，每个人不一样，开了几副中药让我回去休息看。五月间了，天气越来越好了，他是越来越冷了，还说手脚都没劲儿，饭也不想吃，每天起床都起不来，成天喊困，在床上睡能睡一整天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说几句话他都喊累。 病人在轮椅上无力地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周鸿斌心里有了一些计较，又问家属， 除了乡下医生看过，还去其他医院看过吗？ 没有，其他哪里我们都没看过了。本来说带去县里头检查的，夏天里我们刚好有亲戚回来看老人，他在你们医院做清洁工，他知道他的事情，说他现在在这上班，就帮我们挂了号来看。前天我们去看了神经内科，那边老师也没说出的是啥问题，就叫我们来看内分泌。医生，到底是个什么病啊？ 周鸿斌让他先坐下。 我还要再问你一些问题，你不要着急，医生肯定是帮你们解决疾病，但是医生也不能仅凭一两句话就给你们下诊断了。虽然有很多问题你们可能已经被问了一遍又一遍了，但我还是要问，你们耐心一点。 哎，好。 丈夫坐下来点点头， 医生你问吧，我们肯定都仔细给你回答。 首先我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你们小孩多大了？ 家属明显被这个关键问题搞得有点懵，呆了一会儿才说， 小孩啊，小孩也就六个多月大，就是那个时候刚生了孩子下来，坐月子寒冷，老年人都说是生孩子虚的，才拖了那么久没去看。 生孩子之前你夫人身体都很健康吗？ 很好啊。 家属点点头， 他身体好得很，家里还干点农活，做事情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除了生小孩从来没进过医院。 周鸿斌点点头， 生孩子的时候顺利吗？